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马场 USB 啦。嗱，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讲咧， 都系一千只 路赛，咁就系第九场啊。不过呢场系二班赛啊。咁头先其实有啲马咧喺之前嗰啲片都睇过噶啦。咁我哋不如去片先啊，不如。 咁啊，首先第一只睇下只宇宙车神啦。呢只马其实上唔计佢输嗰场，输嗰两场都有啲意外啦。如果佢跑出水准咧，其实呢只马系一只犀利嘅马嚟嘅。不过咧，我嫌佢一样嘢，佢今年试第一课习咧，我觉得佢试得麻麻地。咁但系如果正常嚟讲， 佢 系啊只马立咗啲，我麻麻地，所以。睇一鋪先，咁啊，跟住我哋睇呢一場馬啦。咁睇下嗰只精算略然鄉村輝煌同十二門土有份嘛？嗱，精算略然呢場 就而家戴粉紅眼包嗰只 啦。咁啊，前面嗰只就係嗰只髮型起同埋嗰只朋友仔啦，咁樣咁其實只精算略然都俾咗好大嘅驚喜我哋。咁但後面咧，其實睇翻只鄉村輝煌同埋只十二門土追翻上嚟，追得好勁啊咁樣。好啊，跟住我哋睇呢只細澤之星啊，唔知係咪因為個名咧改得差，因為。中意睇呢個網台嘅人都知道，哎，我講緊乜嘢？咁樣呢只馬咧就好黑嘅，其實一次次有機會贏，就次次都受阻嘅。跑四場馬有三場都受阻，咁所以咧就變到咧，你睇下而家先至可以叫掹到個位出嚟，一追破翻上去。 已經為時已晚啦。 係啦，咁啊冇辦法啦，你改個咁差嘅名，咁樣就 呢場就輸俾只一片光明 係啦。咁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呢一場啊，其實啱啱睇過， 頭先都睇過噶啦呢場。 今次睇。又是要看一下細澤之星，你看被人阻得多重要。咁贏嗰隻就是一哥啦，落飛落得好勁嗰隻啦，咁樣。所以咧有陣時，呢只一哥其實不過咧就上季用得好盡啦。咁細澤之星又係咁樣，你睇兩場都係輸到 大將就跑嚟三啦。 係啦，即係其實呢一組馬鬥好多都對過嘅。你問我，好啦，跟住我哋睇一隻黃龍大將啊，喺7月1號咁樣贏一場1000米咁樣，都成日講呢一隻馬咧喺嗰邊咧贏過嗰只 New Clear Choice 之後咧，其實喺二級賽佢係上名嘅，所以咧其實咧佢咧就算而家上到二班咧，即係喺呢班咧其實就。可以恰如其分嘅，其實你問我，以佢喺嚟香港個賽績水準，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只勝利寶石啦，就喺谷草贏一場1000米啦。當時都仲喺呢個沈集成馬房啊，旅遊多寶咧就博得太多，而家就真係成隻馬冇咗鋭氣就散曬啦。你睇而家只勝利寶石都打得好盡，不過呢只馬又試過喘鳴症好多問題，咁沈集成都掃走咗啦，咁就自己諗清楚啦，咁樣就好啦。跟住我哋睇只盈利進馬啊，呢一場馬其實佢犀利，因為佢呢場佢係。對住髮型起同埋對住嗰只起等行啦，咁啊盈利進馬我哋一直咧認知嘅佢都係一隻泥地馬，但竟然喺一個谷草上面，跑得咁好，咁唔知係想以一場新啦，跟住走翻去跑泥地啊，定係點咧？你睇下其實佢都係同起等行嗰啲一齊過終點啫嘛，而家係好啊，跟住我哋睇下另外一場啊，咁啊睇下只跑寶會跑啦，嗱而家老咗咧跑1200，佢都其實最正宗係1000，不過1200有陣時佢嚟放頭咧，咁佢都會追到翻嚟嘅。咁而家其實佢係仲帶緊頭啦，咁跟住後邊追上嚟嗰啲，你見到有英勇大師啊， 華盛高飛啊， 華盛高飛啊嗰啲咁樣嘅馬喺度嘅。咁所以你睇翻啲人跑股會跑，咁啊老黃忠啊，咁啊差唔多草草埋埋係呢一鋪噶啦，咁啊跑得幾多得幾多啦。咁另外仲有一隻咧，就睇翻只歷險家啦，就喺呢個9月3號 啱啱開羅日。 嗱呢只馬咧嚟香港之，即係喺香港咧初初跑同港人飛魚跑嗰陣咧，呢一隻馬咧就得600米力嘅啫，前面永遠都係放600米、700米散曬。好啦，而家灌注得到啦，咁佢跑1000米咁就 OK， 咁而且亦都越贏越勁。始終呢一隻馬係一隻前速都非常鋭利嘅馬， 跨季就已經直落贏三場 啦。係啦，咁我講先啦，都係咁，我都係揀翻只好失運嘅馬啦。即是改壞名嗰只啊，細澤之星啦。咁啊，點解咧？其實呢一隻馬咧，我好中意一樣嘢就係蘇偉賢咧近。即係佢季初一啲馬，其實佢操到好夠，同埋做到好靚，佢先攞出嚟跑嘅。你睇翻嗰啲夢幻仙子啊，嗰啲咧，其實佢都做到好夠先至跑嘅。呢只細澤之星亦都唔例外啦。你問我嘅話，咁而且咧呢一隻馬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好失運啊！佢上年跑四場，除咗贏嗰場之外咧，佢輸嗰三場都唔係遇到慢步速就有意外。咁今次好啦，希望排翻，雖然排一檔啦，但係希望。 呢只马我觉得佢有啲质素嘅，呢班亦都应该可以站得住脚嘅，咁所以我自己都拣翻佢啦。咁但系跟住我次选我就中意，我就想搏下冷门啦，我就想搏下只喜益线。嗱，老老实实讲啊，呢一只马咧嗰个分数咧就好准噶啦，90分你问我嘅话，不过咧就有啲热身之力，同埋上一场其实阿沈泽成事后接受访问咧都话阿蒋嘉琪响谷草千二佢都跑得唔系咁好啊，咁今次换翻个罗莉亚，亦都有翻个黄金十四档咁样，而家成为冷门，咁我觉得亦都要趁佢其他马未起，佢又有啲状态起咗嘅时候，佢亦都要尽早用嘅，咁所以我自己就会摆佢喺第二啦。咁历险家啦，亦都啱啱睇过啦，咁其实佢我都系嗰句啦，佢前速系好锐利嘅马啦。咁我但系我担心嗰样嘢就系加十四分啦，因为加分加得好犀利，而且呢一组对手都同上个礼拜嗰啲盈余企猫啊、劲飞劲啊。 对手唔同晒， 咁不过大家就可以睇翻第七场啦，睇盈余骑马同劲飞劲跑成点先啦。咁如果佢跑得好嘅，咁大家就咁。如果嗰两只马跟住输到影都冇嘅，咁你哋就真系要 而家31蚊下只历险家。 咁我同埋似见习生咧，尤其是黄浩林啲马卖到咁热咧，我有啲戒心。咁但系始终三甲，我觉得。因為其實佢亦都有佢問題嘅，你問我啊，因為其實有幾隻馬都會快嘅，啲長馬跑好會跑會快嘅，咁同埋嗰啲精算率現又係會快啦，咁所以你問我，甚至一哥啊嗰啲都可能都會擺，都會係前速好快嘅馬嚟嘅，咁我驚前面可能就會燒乾咗定係點樣啦，咁但係始終我覺得佢嗰個場人咧清脆利落，你做腳一絕保險住，你都係要擺翻到嘅，咁最後揀一隻大冷門啊，揀只12門徒，點解咧？我就係博前面扯得散，因為其實。你知啦，方家柏養嗰啲老馬，咁佢都仲有兩腳，咁唔望佢贏啊！好老實講，你睇翻佢上季尾左右同朋友仔啊發型起，佢都可以衝一段好勁嘅上嚟。咁啊，可唔可以搏前面啲馬失準咧？咁跟住咧，佢衝一段咁啊，跑一個3344咁啊，作為三重彩腳咁啊，可以大家考慮。咁我首選啊，都係揀嗰只啦，唉。冇啊！你的名字如何？你的命運亦都如何？咁啊，希望今次個命運就好啲啦。細澤之星行頭，咁跟住就揀呢個喜益線歷險家同埋呢個十二門徒啊。咁 啊，咁啊，話即係我呢次就有啲大兜亂啦，但係有兩隻都咩嘅。咁我嗱頭先啦，如果既然頭先嗰場我揀到嗰兩隻黃忍大師。呢、這個火麒麟嘅咁啊，冇理由呢場就係嗰只黃龍大將啊，唔揀佢噶係咪？咁啊，其實嗰場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嗰場佢都即係係贏得好清脆啦。咁今次佢升咗上，即係叫做初上二班啦。咁但係就都係咩一二三磅，咁我就覺得個磅即係呢個一二三磅咧，即係又配合到個進度啦。咁同埋好坦白講啦，徐石呢一輪都係急先鋒噶啦，你見到乒乒乓乓係咁殺。咁啊，今次佢都有一棚馬喺度嘅，咁啊，即係當然啦，佢就當然都未試過話要去護級啦，但係就始終嚟講，即係佢季初逐漸已經建立咗佢嗰個季初急先鋒嗰、那個嗰、那個形象，咁其實嗰棚馬都操到足曬，咁今次揾翻偉達跑，咁啊又唔使話孭到咁重磅，我覺得可以再信多次啦，咁同埋。即係佢個賠率又唔係話太熱啦，咁啊而家熱，因為啲馬側曬落另外隻扣女歷險家度啦。咁如果你話歷險家30多蚊嘅，咁我就寧願要 黃龍大將係馬房第一選擇出賽。 咁我就寧願要只黃龍大將啦。即係你信我，你話抵出又好咩都好啦。咁啊，所以我佢即係第三我都會要翻只歷險家咁啊，搏佢就馬房 Q 翻嚟啦，或者位置 Q 啦，因為都幾啲。而家只黃龍大將都17倍嘅，咁啊都幾過癮嘅嚇。咁啊當然啦，另外啦，咁啊再揀只咧，我啊揀得仲冷過你，我啊揀得仲冷過你。點樣冷咧？都唔係好冷啫喎，原來13倍啊！嗰只跑寶背跑啊！嗱，通常呢只馬咧，點解我會揀佢咧？即係第一咧，就係呢只馬咧本身直路1000就特佳啦。咁初出又係即係優出第一鋪咧，又係特佳嘅。咁呢個兩樣嘢啦，咁同埋第三樣嘢就係咧，你雖則你話阿徐宇石都一棚馬，其實今日即係聽日葉楚航都一棚馬嘅，咁呢隻馬亦都曾經喺阿妹胯下咧，亦都真係殺過入嚟冷位啦，咁今次阿妹又騎翻， 咁啊，即係阿妹呢排就其實就雖然就即係講真就真係呢排手風就唔係咁順啦。咁啊，即係遲啲好似跑埋今次就仲要罰停賽添。咁所以咧就停賽前咧就都要即係爭取表現。所以我覺得呢只馬其實佢基本功、基本操練係足夠嘅，同埋睇到佢即係埋門嗰幾課咧，只馬係有啲係有少少朝氣啦。咁所以再加上你老馬離季初咧，咁你九歲呢啲真係你依家仲用唔通攞嚟煲姜咩？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就十幾倍咧，就即係值得諗下嘅。同埋我相信咧，到臨場嘅時候咧，呢只馬會慢慢會冷落啲啦。咁除非你話葉楚航有馬贏帶落嚟，就有啲過關飛。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只馬咧就唔好忽視佢。起碼始終啲喺呢個一千路程咧，佢喺一度喺一盤馬之中咧，佢係賽績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就揀翻只冷啲嘅跑寶背跑啦。咁啊，嗰只細澤之星咧，咁其實亦都係啦。即係其實阿拉拉都講咗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咧，其實近呢幾次你睇下蘇偉賢嘅馬咧，其實好多佢都係真係操到好足先至攞出嚟跑，即係唔係話愚賽愚操啊，即係唔係話點樣？即係揸流灘嘅，即係佢啲跑得嗰啲一定跑俾你睇啦。咁啊，呢只細澤之星咧，即係我點解會擺第四選咧？即係我就係擔心一樣嘢嘅啫。其實就嗱馬狀態咧，我就冇懷疑嘅，佢就真係操到足噶啦。係擔心一樣嘢係個一檔咯，因為你私家三個一檔咧，分分鐘咧就會出現咧嗰啲咧，即係支支助助啊，好似頭先我哋睇嗰啲之前嗰啲片咁樣咧，又左塞右塞啊，咁但係直路就冇得塞，但係直路可能一堆馬咁樣，又唔知又可能又會又唔知咩意外，即係驚佢即係走位走得唔即係攞位又攞得唔係咁暢順，咁所以咧，但係馬喺度咧，當然二班就梗係有班底啦，所以我都係立翻佢做尾，咁但係我就寧願爬少少冷啦，咁就即係徐宇石嗰一對咧。黄龙大将力险家咧就真系我要揽住你，你要得一只就唔可能唔要埋另外嗰只。咁另外就再加只跑背跑就次选啦，咁就七路细达之星，咁就六十二十四七路。 咁好啦，咁 好啦，咁啊讲咗讲完啲本地嘢之外咧，咁啊都系时候啦，因为我哋而家得翻一，暂时就嚟讲就得翻一个钟头啦，咁啊所以就都唔可以都要同大家讲下即系周围发生啲咩事啦，咁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咧，嗱大家如果记得上个礼拜咧，咁我哋日头咁就有韩国嘅赛事之外咧。咁夜晚就直播有播嗰兩場嘅一級賽啦，喺法國啦，就呢個紅寶錦標同埋龍上魔方啦。咁其實同一時間喺愛爾蘭咧，又上演咗嗰呢個嘅愛爾蘭冠軍錦標。咁其實咧，大家當時即係之前我哋睇啲報名咧，其實就大兜亂噶啦，因為咧喺嗰個魔方大賽同埋後邊嗰啲咩福伊啊、福伊錦標嗰啲咧，其實好多馬係報咗福伊嘅。咁但係後來咧，最後咧嗰堆馬就去曬愛爾蘭跑，就冇喺即係嗰啲高地之母咧，全部去曬嗰度跑。 咁其實咧嗰日咧就咁樣嘅，咁嗰個禮拜咧就愛爾蘭就跑愛爾蘭冠軍錦標啦。係咁樣龍上嗰邊咧，唔係響呢個上帝二 上帝二 扮咗歐龍。 唔緊要，你講龍上都多當你得㗎啦，係。 咁咧就喺上帝二咧就上演咗三場嘅海船門預賽同埋一場千六米嘅一級賽，嗰場龍上魔方大賽。嗰場龍上魔方大賽以往都有好多海外馬，甚至有日本馬。千里通啊， 因为魔方嗱，阵间魔方啊先讲啦。但系咧，之前嗰啲报名，因为我哋赛前啦，譬如我同阿芝师兄倾开咧，见到佢堆马谂住佢哋走去跑福伊或者跑福伊， 跑利尔， 利尔就三岁马啦。咁但系即系嗰啲年长嗰啲就跑福伊啦。咁嗰堆马咧，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啲高地啫。咁但系后来咧，呢堆马咧就冚唪去晒爱尔兰跑，咁就变咗咧。形成咧嗰兩場嘅預賽，主要嗰兩場預賽尼爾錦標同埋呢一個嘅福爾錦標咧，就得幾隻馬跑。 甚至紅寶咧， 紅寶又係得幾隻馬跑。咁所以到後來上個禮拜我做節目嘅時候咧，我兩場嗰兩場直播咧，我都唔俾，我淨係俾一隻馬大家買嘅啫，每場俾一隻。咁啊一隻就輸咗啦。咁另外就魔方嗰場就俾只浩靈天啊。咁啊都 OK 啦。你六隻馬，六隻馬俾一隻馬，你買 win 有四廿幾蚊，咁你仲想點啊？係咪先？ 不如一路睇嗰場， 我哋睇下嗰場愛爾蘭冠軍錦標先啦。 嗱，呢場愛爾蘭冠軍錦標咧，都算係即係叫做好高水準一級賽。咁例如有啲咩馬跑啦，我而家嚟講下啦。法國打比冠軍好戰王啦，嗰只驗跡可尋啦， 高地之 王，麥定啦。 系啦，即系今年嘅欧洲嘅三岁马后咁滞噶啦，嗰只 Miding 啦，咁啊第一次挑战呢个马仔啦，新贵啦 ，New Bay 亦都拣喺呢度复出啦，就走去跑呢个凯旋门大赛啦，跟住就见到就系威尔斯亲王锦标冠军 My Dream Ball 啦， 高地之舞啦， 下身村啦，讲紧鹰爪刀啦，咁样，喂，呢、這个阵容都算系即系我哋如果用即系粒粒皆星咁滞噶啦。即是很高水準的一級賽來的，那變了就是說這一堆馬過了過去跑的時候，這樣就變了法國那三場 那組馬就會相對上遜色 了，真 的拍烏蠅。那這一組馬其實有幾個看點，就是首先第一就是今年的歐洲三歲馬後Miding 就是會過了去，就過去試跑這個同啲馬仔跑啦，咁、另外就仲有嗰隻就係英皇錦標冠軍高地之舞啦，亦都走嚟，咁佢啱啱就喺呢個朱德王國際錦標就輸咗俾嗰隻下身村，唔係輸咗俾嗰隻容後再決啦， 冇錯。 咁另外就雙料打比冠軍啦，下身村亦都喺度跑啦，另外就上次就跑呢個朱德王國際錦標跑得好差嗰隻鷹爪刀，但其實佢今年都贏咗呢個日食大賽啦，贏咗場2000米啦，咁、所以變咗就係呢一組馬嗰個水準。就是、其实都强的，好啊！而家我哋见到咧，红帽 先生 嗰只帮下身村开路嗰只，嗰只马就开始冇力啦。见到而家首先上嚟咧，就系、是、见到就是、只新贵啦，上紧嚟啦，跟住后入边嗰只就系嗰只阿莫亚嗰只 Miding 啊，艳迹可陈啊，嗰啲马。另外就仲有呢只啊，好战王啊，呢只法国打比冠军，咁就同嗰只艳迹可陈咧，就双双弹得晒后边嗰啲賽區啦，咁嗰只 Miding 就跑第三啦， 好戰王就贏咗啦。 係啦，其實都有啲估唔到啊。其實你問我，因為其實我哋一直都覺得今年咧嗰啲三歲馬咧，好似都唔係可以翻翻嚟啦。 翻嚟先啦， 我哋一直都覺得咧，今年嗰啲三歲馬咧。那個實力又好似唔係好夠啦，咁但係好戰王其實就係、是、佢贏法國打比嗰一場咧，其實佢都係爆大冷贏嘅、我記得就係佢都係爆大冷贏嘅、贏嗰只陣間嗰只實穩金啊，佢贏嗰只實穩金嘅，咁跟住就可能經有個小優咁之後，跟住就有一個好大嘅進步啦。咁 Miding 就唔知係咪跑得太多，定係真係見盡啦？同馬女跑咁啊，梗係冇問題。今次真係同啲馬仔跑啊，亦都真係 唔係同埋只馬佢又真係即係啱啱叫復出啦，咁變咗就即係可能只馬狀態未夠啦，但係可能佢矛頭應該只馬矛頭都可能係因為如果唔係凱旋門就係嗰個英國冠軍錦標 系列啦，咁樣基本上咧佢跑馬女組別咧佢又惡曬噶啦，咁不過對住啲馬仔咧就好似就有啲力有不計啦，咁另外跟住仲有隻新貴啦，就九優復出啦，我諗矛頭都係直指呢個凱旋門大賽啦。咁不過新貴就特別有啲嘢想講嘅，就係其實佢今年咧季初咧，即係歐洲馬季開始跑嗰陣咧，即係我叫我哋選舉之前未報名之前嗰段日子咧，其實隻馬咧就好似唔係好跑得翻嘅。咁呢一個第四都算叫做恰如其分啦，你問我，但係始終都未翻得翻去咧。上年凱旋門咧跑第三。那個水準的，咁另外就見到啦，隻鷹爪刀可能真係用得太盡啦，咁樣就高地之舞亦都可能 係。哇！嗰兩場硬仗都搏咗好多， 食到好飽噶啦， 都係要回一回噶啦，就 今年高地之舞其實都一，其實嗰個英皇錦標都食到好飽噶，你問我嘅話。 跟住再喺朱德望佢又緊緊又緊緊輸咧，其實兩場真係 其實都食到好飽啦，睇下會唔會又再次嚟香港或者去跑國士頓啦咁樣。咁樣部署啦，另外就想講下隻下身村嘅，咁啊呢場就跑得唔係好好，其實佢臨場係大熱門嚟嘅，咁但係咧賽後咧就證實咗一樣嘢啦，整親隻腳啊就話。咁但係就話阿惠爾德就講小意外嚟嘅啫，呢個小事嚟嘅啫。咁佢趕一次跑凱旋門嘅，不過我都係嗰句啦，你去到咁近嘅時候，你仲係用斯慕靈咧，咁我都係唔中意㗎啦，老老實實。 你冇辦法㗎啦，因為惠爾德咧，你又講翻轉頭啦，其實惠爾德即係當然啦，佢個頭號嘅愛將就梗係近能啦，但係冇咗近能之後咧，咁佢其實一路都係即係佢個主帥嚟㗎嘛，咁所以你冇得唔用佢嘅。 咁啊，但系就，但系系咪所托非人就大家自己睇。 有咁多，有个苏兆辉可以俾你拣嗰类，你都唔拣又咁啊？ 但系个问题，苏兆辉未必会骑维尔德啲马嘅，所以呢样嘢你又要睇下啦。咁 系啦，不过苏兆辉迟啲嚟香港啊，系我 系啦，好快嚟香港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啦，嗱呢一场其实就我自己都大致都觉得即系佢点解？即係呢一場係一場好強嘅對決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跑完呢一場賽事之後咧，咁我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啦嚇。咁嗰個世界馬匹排名榜咧就大兜亂啦， 或者交代一下啲馬嗰啲去向先。好啊，好戰王咧就應該就唔會跑海旋門啦，因為佢哋幕後都覺得呢只馬比較2000先至係正宗啊，咁就會跑呢個英國冠軍錦標。 英國冠軍錦標。 咁其他嗰啲咧有部分下新村咧就想跑呢個海旋門嘅，其實都係咁啊，睇下就搞成點啦。咁另外就睇下惡八人，咁而家就揸住兩隻好強嘅馬位，同埋揸住只高地之母咁啊。睇下之後點樣部署啦。咁我哋睇去完英國，跟住去法國啦。咁我哋睇嗰場尼爾錦標啊。咁啊，師兄不如交俾你講。 嗱，尼爾錦嗱，尼爾未去片之前咧，我要講一講先。嗱，因為頭先我講嘅尼爾錦標咧，咁啊，點解個賣點咧？咁其實不朽以往嘅尼爾錦標咧，嗱。就都係有啲都係俾三歲馬角逐啦，咁嘅一場 Group Two 啦，咁但係因為今次咧就特別之處咧，就因為阿李慕華咧就為呢只豐收節啊，即係應屆日本打比盟主咧，我啱啱喺度揾緊啲資料啊，為咗呢只日本打比盟主咧，咁就專登其實咧都之前咧都去咗好，即係都去咗幾次，去咗幾次法國啦。咁又去探路啊，咁同埋咧又只馬去過嗰邊安頓咧，咁又佢又有份出力啦，咁跟住之後咧又提早咗一個禮拜咧，又幫只馬操啦，咁啊之後就最後咧就因為咧即係個愛爾蘭嗰度咁精彩咧，咁啊得翻最後咧得翻五隻馬跑嘅啫，咁所以咧都但係咧當中嗰啲馬咧都有一兩隻咧都係有啲實睇頭嘅。但係 插嘴少少先，傳統嚟講咧，尼爾錦標係海旋門大賽一場好重要嘅預賽。喺以往咧，成日都有一個尼爾錦標嘅方程式。咁你贏到呢個尼爾錦標咧，咁你之後咧跑海旋門咧個成績都唔錯嘅，甚至有幾年咧嗰啲尼爾錦標冠軍咧落到去跑海旋門咧，就有個即係所謂有個魔法喺度咧，就跑得好。咁但係咧呢幾年咧呢、這個尼爾錦標嘅魔法咧就開始失靈啦，就開始 因為一來一啲馬少啦，咁同埋咧嗱，對上一次有日本馬贏呢場尼爾錦標咧，就已經要數翻佢就高城厚意嘅咯。咁高城厚意嗰場即係贏咗個尼爾錦標之後咧，跟住去再跑海旋門咧，就嗰年佢第一年去就跑第四翻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即係嗰個水準。但係咧，正如阿拉拉所講咧，今年嗰、那個即係呢幾年其實尼爾錦標個水準其實真係已經係大不如前啦。但係只不過就話你呢一場馬嗰個入圍嗰個重要性咧，咁所以變咗佢嗰。即係都好緊要啦。 當年高城厚意咧個尼爾錦標咧係贏啲咩馬咧？講緊贏富林特棍同埋贏世界霸主嘅。 係啊， 咁嗰個係強嘅 form line 嚟㗎。 係好強㗎。嗱，咁所以咧，我哋不如一路去片就一路講啦。咁啊，嗱就呢場尼爾錦標啦。咁啊， 五隻馬跑嘅 得五隻馬跑嘅啫。嗱，大概一但係出閘咧，嗱個阿加韓嗰件叫德惠川啦，咁就墮咗喺後邊啦。咁啊，前面嗰只咧就多哈之夢啊。咁啊，即係呢只嘅豐收節咧就涉住內欄。就攝住第三位啦，咁而家阿布拿嗰只咧中期試啊，呢只 midterm 咧就喺前面就喺度慢放啦，咁跟住即係呢只德惠川尾二啦，咁後邊嗰只就街先鋒啦，其實街先鋒就係阿杜滿樂騎嘅，即係杜滿樂個細佬啊，咁而家開咗跑咗大概係400米左右啦，咁啊呢只嘅中期市就慢慢放啦，咁啊大勤就鬆住按住姜啦，跟住咧就多哈之夢咧就呢個貝洛華嘅坐騎就緊壓住第二，跟住呢個豐收節啊第三啦，然後德惠川啊第四啦，咁啊街先鋒啊第五啦，其實名次都冇乜點大變動嘅，但係咧你睇到咧大家咧都係撳住姜喺前面，即係喺度 canter 撳住嘅啫。嗱咁啊過咗大概1000米左右啦，咁啊都係名次都冇乜點樣變動嘅，但係你睇到咧，嗱第三嗰只咧就係豐收節咧，你見到阿李慕華咧已經開始咧有少少 扼住啦。咁後邊嗰只德惠村咧就已經係揈頭揈雞啦，即係已經走得即係留得唔係咁留得唔係咁可能個步速前面個步速好慢啊，變咗佢都唔係走得好順啦。咁尾嗰只街先鋒就更加即係唔使講啦。咁而家差唔多去到對面彎，開始進入呢個轉呢個第三個彎啦。咁啊，都是中期市都是撳住姜啦，咁都是前面領放啦，咁跟住多哈之夢第二，其實名次都差唔多，第三就豐收處，第四位就德惠村啦，尾最後一隻就街先鋒啦，咁而家開始咧就過咗嗰、那個開始就轉入直路啦，咁而家你但係而家你睇呢個馬場咧，其實嗰個走法咧，其實就同呢個龍上係差唔多，都係走一條大直路，然後就轉一個大彎，咁但係咧 馬場就冇咗條假直路，係 啦，就冇一條假直路， 咁啊易跑好多啊，相對上 係啦，咁啊唔會搞錯啦，咁而家佢差唔多進入最後500米左緊，進入直路啦。其實名次都冇乜點變嘅，咁都係隻中期市都係領放嗱。而家開始進入直路啦，嗱，而家睇到呢個玩鏡頭啦，嗱，開始進入直路啦，嗱，開始啦，嗱，睇到第三位嗰只嘅豐收節就開始掹出嚟啦，嗱，其實都未開始騎嘅，大家，而家大概呢度大概400零米左右啦，嗱，開始進入400米，見到啦，大勤就開始吹拆呢只嘅中期市，但係咧多哈之夢咧就已經禮手就已經過咗佢啦，咁後邊豐收節咧就都係喺度齋拱嘅啫，嗱，後邊嗰兩隻就已經係冇乜威脅噶啦，咁最後剩翻200米左右啦，嗱，呢度咧就已經都要騎一輪喎，嗱，你見到你冇都係要推騎，都但係冇打邊，但係咧都過。而家打咗邊咧，就啱啱就緊緊就過咗只多哈之夢，咁啊最後咧呢只豐收節就贏咗呢個尼爾錦標啦，咁第三日就多哈之夢 可以翻嚟 嘅，咁啊頂即係中期市咧都仲可以頂到只第二嘅，嗱咁呢場賽事咧。見到一撚嘴講完咧，即係講走位，其實都好難講嘅。咁啊嗱，其實呢場賽事咧，咁啊都跑完之後咧，咁我都了解，都專登都去了解咗好多嘢。咁啊，或者我講下我睇法先啦。咁啊，其實呢場賽事當然個目觸目嘅地方就係只豐收節啦。咁啊，第一場叫做跑完個日本打比之後咧，咁就唞完一輪，咁跟住就其實佢喺八月上旬十零號左緊咧，就已經係運咗只馬去法國噶啦。咁其實呢啲日本馬去到法國咧，基本上佢哋嗰個安排咧，其實就同以前嗰啲黃金巨象啊、中山慶典啊嗰啲都係一樣噶啦，都係去一個叫做小林寺嘅馬房嗰度咧，就去安排，即係去嗰度駐扎，然後就進行訓練操練，咁就。因為呢位小林智咧，佢就係移居咗喺法國咧，就練馬咁。本身佢喺法國就基地喺法國啦。咁同埋咧就依家就多咗個身份咧，就係咧所有日本嗰啲馬去嗰度咧，就大部分就係佢就一定係喺佢嗰度咧，就因為有配套性咧，就幫我安排。咁呢場馬啦，嗱，你見到最後嗰200零米左右咧，其實你見到阿李慕華咧都推得都幾即係都幾就住。最後都要打兩邊咧，先至過到埋邊嘅多哈之夢中期市嗱，咁好明顯啦。其實坦白講，只馬你話狀態喺嗰個階段咧，就頂籠都係七八成左右，八成都俾多啦。 李慕華咧，其實你睇到佢入直路咧，都係留意有待。贏輸對佢嚟講，亦都唔係真係咁緊要。 唔係嗱，咁你 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呢個你覺得嗱，咁但係咧呢場馬咧，即係當然啦，我就亦都之後賽後咧，我都自己同阿李慕華嘅都有聯絡過，都有傾過啦，咁都同佢講咗好多嘢。咁但係嗰啲咧，即係有啲嘢我就唔講住啦。咁但係咧。淨係單純對呢一場賽事咧，其實大家咧，即係都係贏係意料之中嘅，大家都喺佢哋全部嘅人眼都係意料之中嘅。咁但係就係話問題就係而家帶出一個問題咧，就係話究竟而家呢只馬佢得七八成狀態到，佢仲距離凱旋門仲有三個禮拜都唔夠，佢究竟可唔可以再推上？再高一層咧，同埋所面對嘅對手，跟住所面對嘅對手就唔係呢啲馬噶咯，唔止呢啲馬噶咯，咁所以就一個咁樣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就呢場馬佢係贏得，我覺得就係有狀態不足之餘咧，佢係有啲點到即止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你話要佢再去跑海旋門。贏唔贏到呢？咁而家現階段咧，我覺得咧係會有可能有啲吃力。咁但係就真係要再睇下呢只馬嚟緊呢幾個禮拜佢個操練啊個狀態，佢可唔可以保持到啦？咁至於你話講嗰啲多哈之夢啊、中期市嗰啲咧，我相信咧呢兩匹馬咧都會喺海旋門見面嘅。咁尤其是只多哈之夢咧嚟啦，如果咧再睇留意一下呢只多哈之夢咧， 你即係大家節目之後再睇翻個 read 睇翻我哋個個片咧，呢只馬其實都係一隻進步緊嘅馬嚟嘅。咁睇下佢到時會唔會係大圖利騎啦？因為大圖利都係呢個卡塔爾嘅主帥啦。咁所以睇下到時會唔會俾啊大圖利騎。咁但係總結嚟講咧，贏就恰如其分，又冇乜驚喜。咁但係就但係呢場馬。如果以呢一場馬佢依一個水準走去跑海旋門咧，咁坦白講，我覺得就真 係嗱，不過咁啦，我自己都成日揸住一樣嘢嘅，咁佢亦都受讓你啲年長馬有十幾磅讓，咁啊睇下嗰十幾磅幫唔幫到佢啦。即系呢十几磅啊，真 系 好紧要啊！ 系啦，即系个关键就系嗰十几磅，同埋就咁讲啦。即系李慕华，其实我如果即系你放假嘅时候咧，其实我都讲过李慕华嘅咁。即係佢有，即係佢已經其實基本上為咗呢只馬咧，已經係放棄咗佢角逐呢個日本冠軍騎師噶啦，已經係放棄咗噶啦。因為點解咧？而家嗱，我今日我就唔知道佢，因為今日我冇睇翻啲賽事啦。但係而家嚟講，記唔記得我哋上季我同佢做訪問嘅時候咧，佢仲係領，佢仲係帶頭領先緊十幾場噶嘛。咁跟住之後佢就喺安田嗰陣時又有意外啦，跌咗啦，跌咗落嚟咁啊，唞咗啦。咁唞完之後，跟住咧。而家咧嗰個形勢咧，而家咧即係護旗歸泰咧，係領先佢差唔多成二十場頭馬嘅。 嗯， 咁你試問啦，咁跟住佢仲要為咗呢只馬咧，成日即係法國、日本兩邊走。咁再加上咧，嗱，好似佢以往嗰啲，即係好似佢 Major Emblem 啊嗰啲三歲一級賽王牌咧，傷啊傷，依家就剩翻只李健鑽石嘅啫。咁所以變咗咧，佢基本上就已經係即係嗰個爭冠軍咧，就已經係放棄咗噶啦，即係為全力為咗，因為佢自己其實即係從騎以來，佢自己都未贏過海旋門，即係坦白講，佢自己都好想去贏呢場海旋門。咁但係就即係奈何你呢只馬而家睇到個進度咧，真係要呢只馬嗰個狀態要再提升好多。 所以即係你見鑽石唔係今個禮拜跑嗰場勝利字錦標，就等佢留翻下個禮拜跑嗰場神戶新聞杯。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就即係你睇到李慕華嗰個決心啦。咁當然啦，嗱，即係睇得呢個馬場 USB 咧，咁我當然就即係會喺海旋門嘅時間咧。即係而家預告定俾大家聽啦，我就會同阿李慕華咧就會做一個電話訪問，咁咧就再到時咧就再聽下佢點樣去分析場海旋。 今年海旋門都落足本做噶啦，馬場 USB、啊、除咗你揾到李慕華， 仲有這個呢個咧，這個咧 我就會喺法國現場做。是好似去睇韓國咁樣去， 冇錯 啦，去睇咁多嘢，咁啊，再加埋可能到時又揾到啲嘉賓上嚟做呢個海旋門特集。 這個當然會啦。 我諗今年嘅海旋門，我諗咁多個所謂嘅賽馬媒體咧，我諗我哋都感應第二，都冇人感應第一㗎。基本上 我淨係講一樣嘢嘅啫。我夠膽講，即係李慕華揾到李慕華做訪問，係只有我做得到咯。 系，咁呢个我哋都 吓，呢个又只有我做得到咯。咁到，但系咧，唔好讲咁大先啦。咁但系咧，嗱，我就到时咧就应该我哋会揾阿李慕华即系做个电话访问，就会倾下，即系佢去到嗰度啦，点样备战只嘅丰收节啊，同埋佢点样睇其他对手，因为好坦白讲。佢所面對嘅對手咧，一定係即係嗱，而家冇咗只富林特棍，因為富林特棍就話咗唔去跑噶啦。咁冇咗富林特棍，簡單嘢當然排掛頭牌嘅就當然係只容後再決啦。咁但係即係佢又點樣去分析呢只對手咧？咁所以要到遲少少啦。咁啊，到海旋門之前咧，我就會再同大家。 嗱，我想補充少少嘢，因為你啱啱講開啊，李慕華放棄咗個冠軍騎師，咁我攞個騎師榜出嚟 睇佢度啊， 望下。咁啊，護旗歸泰而家係140場頭馬，李慕華係120場頭馬。你哋唔好以为李慕华缺席一个赛马日或者两个赛马日咁简单，因为你唔喺个训练中心度帮人操马或者去睇嗰啲马咧，其实你就会攞少咗好多实力嘅坐骑。 嗱，咁呢个我又要，嗱呢个我又要补充一下。嗱，当然呢个都系一个 factor， 但系好大程度上咧，嗱，好似呢啲骑师咧，其实咧，佢哋点样 book 坐骑嘅咧？嗱，我又讲下俾你听啊，嗱，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啦，跟住个场都唔讲啦。讲少少时间啦，就系咧，佢哋通常系点样 book 坐骑咧？当然佢譬如话好似睇到有啲好嘅，佢就可能会自己索骑啦。但系通常咧，日本啲练马师咧系好抗拒啲骑师去索骑嘅，系好抗拒嘅。一定系我练马师，我俾你骑就骑边只边只，就算系大骑师到冇风都系一样嘅。 OK， 咁、所以咧，通常呢啲咁樣嘅穩坐騎呢啲咧，就通常咧就係靠嗰個經理人啦。所以你記唔記得上一集上一季佢喺我嗰個電話訪問度講，佢話當時佢領先嘅時候，佢係第一個要多謝咧，就係多謝佢個經理人。嗱、呢個你啊真係要睇下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個經理人咧，其實佢比做嘅功課係比佢重要多嘅，因為佢要真係睇曬啲賽事，揾坐騎，然後就同啲練馬師去聯絡到之後咧，跟住。先至話啊 ，OK， 呢個禮拜你嘅 booking 係咁樣咁樣嘅，所以咧佢哋嗰個制度係一路都係咁樣運行嘅。咁所以咧就講得太多，扯得太遠啦。咁但係咧就呢一隻即係豐收節啦，咁大家睇下個事態發展啦，同埋咧到最後啦，真係嗰個 feel 啦，那個海船門嗰個 feel 咧，究竟有幾多馬啦啊？咁啊講到呢度咧，其實我哋不如講埋嗰場啦，橫掂都係啦。不如我哋講埋最後嗰場啦。其實嗰場呢一場都值得講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呢一場馬 磨坊 呢個龍上磨坊及大賽咧，咁喺法國嚟講，唔係定只係法國啊，其實喺全歐洲嚟講咧，係一場好舉足輕重嘅一場一里賽事嚟嘅。嗱，咁如果喺法國嚟講啦，咁當然要數兩場，就係一場就係捷克莫華錦標啦，咁另外一場就係龍上磨坊啦。咁大家今次嘅龍上磨坊咧，又係得幾隻馬跑，咁啊真係拗曬頭啦。咁我哋不如去埋片，一路去片一路講啦。 嗱，呢一場嘅龍上磨坊大賽，除咗贏嗰只浩瓊天下之外咧，咁其實就有呢個法國打比亞軍啊，嗰只實穩金啊， 係。 咁佢輸咗俾嗰只浩戰王，浩戰王啱啱贏咗啦。另外咧，仲有一隻咧，就成日都。即係一級賽又唔夠跑，二三級賽咁佢又跑得 OK 嗰只 Dutch Collection 啦，咁佢亦都有喺 何式結緣啦呢只叫做 Dutch Collection 咁有喺度跑啦咁樣。咁 嗱，另外仲有一隻要提喎，就係嗰只伊東城啊，而家係中間第三四位嗰只德國馬。 唔係伊東城唔係跑呢場， 伊東城唔係跑，哎呀睇錯 ，sorry， 你繼續講。 咁咧就伊東城係跑福伊錦標， 嗱 咁咧變咗其實呢一場馬，嗱我想講一隻浩瓊天下，其實咧有我或者可能有啲過譽啦，其實佢差唔多咧係喺法國嚟講咧，佢係僅次於。經濟學家嘅嘢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咧，仲記唔記得今年去杜拜之前咧、跑咗場熱身賽，咁啊跑一場膠沙地嘅熱身賽，咁就係經濟學家跑第一，跑第二就係佢啦。咁而家就經濟學家就唔知道去咗邊啦。 嗱，而家差唔多進入直路啦。嗱、其實就浩瓊天下就已經帶出咗噶啦。咁就實穩金就緊咬住佢啦。咁跟住再後邊咧就藍衫嗰只就何式結緣啦。咁中間咧就係只再外啲就只沖天炮同埋只翠扇啦。咁另外就嗰只應該係啦。咁啊跟而家呢度咧，阿詹明樂打兩邊已經完全彈甩曬啲主馬群嘅啦。咁就已經係穩勝呢一場嘅磨坊大賽啦。咁跟住第二咧就係嗰只係沖若隱若現係嘛？係啦，若隱若現啊。第三咧就係嗰只沖天炮啊。我哋翻嚟啦。嗱，咁其實呢只浩瓊天下贏咧，其實都好正路啊，因為其實佢之前嗰場捷克莫華都係僅僅輸啫嘛。 咁啊，呢組對手亦都唔係真係好強。 係啦，咁但係我就奇怪喎，點解佢要有四廿幾蚊 win 咧？ 咁咁呢個就真係唔知啦。咁 六隻馬跑喎、 啊，因為其實有兩隻三歲馬咧，佢都孭咗好多飛，好似嗰只沖天炮啦，其實喺嗰邊都 沖天炮係大熱門， 係有啲名氣啦。另外仲有一隻嗰只實穩金啊，實穩金講過好多次，佢係實夠威個仔嚟噶嘛。係 啊， 咁啊法國打比亞軍，咁仲要啱啱之前嗰日贏佢嗰只好戰王，贏咗愛爾蘭冠軍錦標，諗住其實就捨難取易嘅，就攞呢場攞嚟乜嘢，咁點知都係唔得啦。 但係真係只浩瓊天下咧，事實上就真係叫做黃袍加身啦，因為頭先我除咗講佢對上嗰場就即係僅僅輸過第二之外咧，咁其實呢只馬咧一路咧都係個演出都係比較都好平穩嘅。咁你跟住到呢一度咧，變咗你冇乜即係單飛馬，咁你啲三歲馬，你呢度三歲馬佢只不過都係讓五磅，咁變咗嚟講佢都仲有個班底，咁所以佢就贏就贏得好合理啦。咁我相信呢只馬咧嗱。有啲小道消息就話佢有 郭士盾， 除咗郭士盾之外咧，有機會嚟香港噶呢只馬。 咁所以咧就嗱呢只馬就跑完啦，咁佢跟住都睇下佢郭士盾就對住只雲絲仙子。嗱，其實雲絲仙子咧，我就都係要下個禮拜，我真係講唔到啦。咁啊，雲絲仙子咧就今日咧就喺蘭迪馬場就跑嗰場 George Main Stakes 啊，佐治文斯。但今次咧佢因為換咗個贊助商咧，就改咗牙膏名啊，嚇牙膏嗰啲我唔改，改咗牙膏名。咁但係其實正式嚟講就佢都係佐治文斯個標。嗰場馬係贏得好靚好靚好靚，直情係。即係好似神操翻 上我哋個 fan page 睇啊， 上 fan page 睇啦， 擺咗上去啊。 咁啊，至於呢場馬係點樣咧，我就留翻下個禮拜咧，咁啊再同大家講啦。咁今次真係過曬鐘啦。嗱，咁啊拉拉，你就下個禮拜 我跟住我又消失 了。你又要飛啦，咁啊又交俾我啦，咁啊玩得開心啲，咁啊記得咧。 係亦會今年希望可以咧就影多啲喺法國嗰邊影多啲，因為其實個凱旋門大賽咧就唔係跑一日嘅，佢跑兩日嘅。其實佢之前有一日咧都係有。二級賽啊，嗰啲今年咧仲將嗰場加登大賽啊，就提早一日跑就去咩？咁所以可能我去上帝醫，我去兩日 嘅。所以咧有一個任務咧要交俾你，就係記得攞多啲馬寶翻嚟，因為佢哋嗰個海船 嗱呢個一定做 嗰本海船門嗰本官方馬寶咧，係我見過嘅馬寶之中係最靚嘅。 嗱，我同你講，上次咧本來咧韓國咧即係補充少少啦。本來都想攞啲嘢翻嚟嘅，咁但我實在咧喺韓國睇完啲精品店咧， 係冇嘢好攞， 直頭係 冇嘢好買。 咁同埋想攞啲馬寶翻嚟係冇嘅。你嗰日阿師兄影我嗰本馬寶，其實咧就係我 喺出邊買嘅 喺地鐵站，即係喺嗰個地鐵站嗰度買。咁我用我僅有嘅即係漢圖識字啦，咁樣我哋都睇咗馬經咁耐，咁本本咪差唔多。 喂，但係真係好抵喎，幾蚊本嘅啫喎， 一千蚊 幾蚊本嘅啫喎， 即係差唔多7蚊本。 係咯，幾蚊本？你諗下呢本我諗住啦，呢本都成30蚊啦。 你諗下喺日本啊，我買張馬經啊都要500 yen 啊。讲紧即系35蚊， 平嗰啲就500 yen 啫，有啲700 yen 一份啫。 系 好啦，咁啊真系讲够晒钟啦。嗱，咁你就玩得开心啲，咁啊记得攞啲嘢翻嚟，同埋咧影多啲相，因为咧即系法国呢个地方呢个 上帝马真系去朝圣啊，其实 系 啦，真系去朝圣啊。今次 同埋我相信咧，即系日本嗰方面咧，亦都系铺天盖地啦。其实咧喺日本中央竞马会咧，已经系有一个专业咧 系 影晒海船门嘅嘢噶啦。咁啊，我哋到时咧。先至再同大家講，咁啊，今次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六嘅9點，咁我尤達就再喺馬場 USB 同大家見面，咁就係咁先啦，拜拜。